生幼教这件事情，一直以来，即使是学中医的人，并不见得会很喜欢接受这个观念。同学能够理解吗？就是说，因为气的升降这种事情是一个很虚无缥缈的事情，而我们人好像总是觉得我们两边照理说是对称的存在吧，要升一起升嘛，要降一起降，对不对？就是觉得自己的气是这样子的，好像不太能够理解。但是基本上两边一起升的也有，像少阳区块是两边一起升上来嘛，然后这个人的这个气阶啊，三焦之府在气阶，气阶也是两条腿的这样下去的，只是说这个升的力道它会比较靠到人的身体的左边呈现，这个降的力道比较会呈现在右边。所以这些开药的路数就慢慢慢慢在我们中医的临床里面发现说，哎，这个左升右降哦，好像有它的道理。甚至像是日本人他们用这些药，他们有一些归纳，到后来日本人的书里头会写说，这个方子只能治右胁痛，你左胁痛的时候是没有效的，那这个方子只能治左胁痛，右胁痛的时候是没有效的，就开始有这样子很清楚的断定。那我们来看霍清主这两个方啊，你看他认为肝经受邪不通畅的时候要怎么做啊？这个黄连是清肝热，不过他用吴茱萸炒过的黄连的话，那就是所谓的左金丸结构了啊。左金丸本来在临床上是用来治那个吐酸水的啊。那柴胡当归，那你看疏肝的药里头有柴胡之外，还有疏肝非常强的青皮啊，青皮的话是治肝癌都可能用到那么强的。那这个然后通血的桃仁川穹红花，就是等于是疏肝气以及打通肝经肝这个区域的血分为主，也就是你要把肝血疏通，然后让肝气能够冲得上来，这样子左胁痛就可以解决。那你相反的来看右胁痛，他用姜黄止咳桂心炙甘草陈皮半夏，那你看这个陈皮半夏对不对，都是能够行气，半夏是能够降逆的对不对，那止咳也是往下掉的。那桂心用桂心的话，其实采取的是张仲景的奔豚法，就是张仲景奔豚有桂枝加桂汤，就你补心阳气比较容易压下去。那这个那片姜黄其实治疗右胁痛有一些专病专药啊，像是日本人是用高良姜，那如果是父亲主这边就是用姜黄，就是比较类似的，都是行气的药，行气降气的药为主啊。所以他的这样的方子呢，同学有一个印象，那就是左边右边，而我觉得我自己的人生体验就是左右痛用的药果然是不一样，就右胁痛用右胁痛的方就会很有效，左胁痛用左胁痛的方就很有效。那所以日本人甚至有说啊，反正右边用良姜，左边用吴茱萸，就有这一类比较粗糙的讲法。像我们算左边，那你说左胁痛，你说用父亲主这个方可不可以？可以。那你用柴胡疏肝汤可不可以？可以。用四逆散可不可以？可以。那四逆散因为又有柴胡又有止咳，对不对？所以两边用都可以哦。所以这个东西是有一个活性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要能够稍微去认识一下下这个中医的这个观点。像那个左胁痛，我们之前教过的那个治带状疱疹的那个瓜蒌红花汤也有用，就是它那些药几路药大概都是有它的类似性的。那这样子的一个思路哈，我觉得当这个，因为这些事情是这样子，因为我们都说肝胆之气从左边上升，对不对？然后肺跟脾的气从右边下降。为什么到了近代大家对于这个观念会觉得不太舒服呢？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现到了我们近代之后，西医的解剖学开始把人体内脏位置都画得清清楚楚的给你，对不对？而当我们知道肝在我们身体的右边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为什么肝胆之气不通畅要痛在左边。那当我 们知道我们的脾脏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在身体的左边的时候，你会觉得为什么都要从右边，对不对？就是会跟那个西医的解剖的感觉对不起来。因为从前啊，中医的世界关起人的肚皮来说话，根本里面有什么都不要管，就把肝当作在左边也没关系，就是这种事情基本上就没有人在意的。所以你看古医书，如果一个人左边肿一个大坨起来，哦，你的肝长脓包了。对，虽然肝长在这边，但是没有关系，左边凸出来就肝长脓包，就它可以这样子，古代的医学可以这样子来。但是到了解剖学，变得什么东西都画得很清楚的时候，这件事情就开始变成我们接受的时候有阻抗了。那可是我们要跨入中医的世界，有一些中医临床上有效的思考路径，我想我们还是要接受。但不过呢，好吧，反正我们认识说，反正啊，这个左边上升右边下降，那就是气嘛，都是无形的嘛，所以好，我们让它通过。好，我们今天开始接受这件事情了。那可是如果有一天遇到一个人，他是左边的肚子凸起一块呢，那你觉得那个要从肝胆治吗？那这个就是有一点点要考验大家的信仰。那我们等一下就会遇到一个这样子的条文啊、哦，那我们就来看看到底这个我们的信仰是不是经得起考验。而像这个胁痛的问题啊、哦，在民国初年的张锡纯又为这件事情插进了一个不错的观点，就是张锡纯呢，他曾经治过前，就是身体左边特别不好，比如说有一个人他坐在那边，他就是左边是这样垮掉的，然后睡觉的时候只能右侧睡，因为左侧睡会难过，这样一个人。那张锡纯就觉得，如果照中医的说法，人的气就是左升右降了，所以他左边没有气嘛，才会变成这样的。那要补左边气用什么呢？结果张锡纯开的药里面，要补左边气的药里面一定有重剂量的生黄芪，就是高那种很高档的黄芪。也就是张锡纯他说，黄芪的气是上升的气，吃下去之后他气比较会上升，那会上升的气就会往左边，就是那他就再次的在他的临床这样用了黄芪之后，那人左边就好起来了。也就是由他的这个实验呢，让我们发现说黄芪果然是属于左边上升的气的。然后当他这样子做了之后，我们以他的这个研究成果再回去看张仲景的方的时候，就会觉得比较有味道。因为那个时候就会看得出来，张仲景用黄芪的时候是走在三焦里面的，就是古方的世界黄芪是走在那末王上面的，但是在后代的十方的世界并不会特别觉得黄芪是走在那末王上面的，所以后代可能会觉得黄芪主表，比较表面的表，但是不太会认为那是三焦区块或者是末王。所以张锡纯的这个发现啊，对一味药的发现，其实到后来也是回馈到金方的研究是蛮有用的。而后面傅清楚的方子，左右胁俱痛啊，就两边需要的药都放一放，那同学自己看就好。那接下来他还有一个说法啊，他说胁痛嘛是肝病，对不对？可是肝病的通常就是这个人肾不好，所以肝才会虚，所以你要治这种容易胁痛的体质的话，你最好要用养肾的方法，所以他就用一些补肝血跟补肾的药啊，做一个方子。那我觉得这个方子同学也可以去理解一下。如果包括画出来，这个药不能吃太久，就因为白芍用到二两的话，吃久了人大概会一直拉肚子吧。可是这种就是用来啊、哦、滋阴养肝养肾那种很快的方子，那这是同学可以认识一下。然后他后面刮胡里面说，有些人会咳嗽，那个咳出小血块啊、哦，一片一片的血的那种人，他说邪乐胀痛而咳，是精血瘀滞邪下也。我就想到说，倪海厦先生说人的女人的月经是乳汁变成的，然后他所本的书是唐荣川的这个讲法。那唐荣川之前谁这样讲我也不太清楚，不过看傅清楚的书有这样子的说法，恐怕是在更早的年代中国人就有这种观念了。 那么女人的经血到底怎么走了？对不起啊，这又是人体的黑盒子，我也不知道。但是至少我们可以知道的是，比如说经方里面的这个热入血室的问题，为什么疾病转入少阳区块会跟人的月经可以连属在一起？就到底那是发生了什么事？或者换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少阳区块到底是什么东西？但这些东西我想目前我都没有什么真正的答案，只是说这些现象的存在，至少我们有一个印象。那将来在开药的时候啊，这些思路，这些东西的这个基本的一种身体观，可能这样讲吧，这种身体观还是需要的。那接下来啊，陈士铎辩证录那个胁痛，我就觉得没什么，大家就不用太用力看了。因为他这个主要是讲到说这个胁痛是生气造成的，所以白芍一定用特别重啊，因为陈士铎在处理这个愤怒的方子里面，白芍一定会放特别重。然后它里面呢用了乳香末一钱啊，然后它后面的说明说是乳香跟广木香它是用来止痛的。那这里我觉得也是一个学习上面的一个参考了，因为我们一般像是我在读本草备药什么的时候啊，都会觉得乳香跟末药这两味药到底哪一个在干嘛，我一直都搞不清楚。就是我想他们都是有止痛跟活血的效果的，但是哪一个比较活血化瘀，哪一个比较止痛，我都不知道。因为一向都是要用放的药，你就两种一起放，所以都分不出来哪个比较止痛，哪个比较活血。那但是他这样子用啊，把它分开来用的话，那就会看得出来说可能乳香比较止痛一点啊。那接下来父亲主这个两胁有块，这个我们先不用细看，因为这条我觉得显得有点选得有点偏激了。因为他前面一句话我很喜欢，他说左胁有块是淤血淤在那边，右胁有一块东西啊，就是食物叫消化不良造成。所谓的食积，你也不要以为就真的是什么你某一天吃的黑森林蛋糕一直停在那个地方，并不是，而是说当你的肠胃道被这些东西压在那边的时候啊，它可能会让你的肠胃道有一些形状或者怎么样有一些影响。就它本身简单来说，可能你的某一段肠子变成大胖子了，就是这样子的一种状况。当然不一定要铁定说那是食物堆积在那里了。就像以后可能会提到吧，就比如说民国初年的彭子义，他有一个方子是把猪肉炒成炭，然后说是吃了之后可以让消化道里面那些淤住的东西都排出来，说排出来的东西像是那种灰灰的那个藕粉还是什么东西一样。就是为什么能够吃一点猪肉炒成炭，吃几公克可以消化道排出那么多乱七八糟的那种像泥巴一样的东西，粉末泥巴状的东西，那到底是哪里来的？那都是人体的神秘哦。就它排出来之前我也不知道它在哪里的，但是就是这一类的东西可能还是存在的。那至于它怎么样以怎么样的方式存在啊，对不起不太清楚。对不起啊，那个大鱼小鱼助教，你们知道吗？就为什么吃中药排出一些奇怪的东西，那些东西到底原来在哪里了？西医的生理学那些所谓的消化道的积块，那些是哪里来的？好，摇头。好，那就再说好了。那但是呢，后面他就耍高拐了，他就说啊，这个肝不好，但有一些症状其实实际上是肾不好，所以你要六味地黄汤，用六味地黄汤加栀子柴胡。但那个转得太凶，但是你如果要细死背啊，他会说因为他什么口渴啊，尿不通啊，所以看起来是肝其实是肾，但你一定要背也没关系。但我觉得这个阶段我们先不要学到那么伟大的医术了，太细了。不过呢，接下来这一条就有点意思了。他说左胁之下，左腹之上，结成气块。他的理由是肝气郁结哦，所以左边的这个痛啊，结成一个气块，然后这个地方突出一坨。那这样突出一坨叫做肝气郁结哦，然后吃他这个药就会好哦。那这个病西医叫什么？叫脾肿大哦。就是如果你去 它是透视片的话，你是它是看到你的脾脏这样的肿大啊。所以为什么西医的脾肿大，在中医会要把它称之为肝气郁结呢？这是不是这是不是证明说我们的中医果然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医学？那而且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我们要信仰人的左身右将这件事情，到现在有些到这个事情上面也是遇到信仰危机了，对不对？不过呢，我昨天有问昨天的西医助教，他有说其实人的脾肿大往往是 脾之外的部分先有问题，然后脾才会肿大。他说比如说像什么肝硬化之类的，也就是说脾脏在我们身体干什么？是把血液里面比如说不要的红血球，已经老了的红血球把它分解掉嘛，对不对？那如果你的身体里面有太多那种不好的红血球，这个脾分解不动，然后就会越塞越胀，越塞越胀，然后就脾肿大。所以在脾会肿大之前，他的身体在血分解已经先有一些问题存在了，所以才会变成脾肿大的状况。那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这个方子就很有意义。它的所作所为啊，就是以从脾肿大之前的那个原因去处理的话，这个方子是有意义的。而傅清楚、陈士铎一派治疗这类东西的时候，会用鳖甲，就他们治子宫肌瘤的时候，也是用鳖甲跟荸荠两味药。就是我们中药里面，同学知不知道，就是乌龟壳跟鳖的壳是不一样的东西哦。就是因为乌龟是比较不好动的东西，所以乌龟壳是用来滋阴养阴的。但是鳖是比较会乱钻乱爬的东西，所以鳖壳是呢，鳖甲是来挖开这个血分的积块的啊。刚好其实脾脏在也是统血的脏，所以鳖甲大家都可以。不，如果你要说专病专药的话，那脾肿大专病专药什么？牡蛎壳啊，牡蛎壳对于任何内脏那种肿、那种一坨的那种肿大都还蛮有办法的。所以那这样的病啊，这样的一坨东西鼓出来，左胁肋多一坨东西，这个脾肿大，如果你说用经方的话，是用经方的什么？是经方治疟疾的鳖甲煎丸，还是用到鳖甲啊。所以这个，而也就是我们西医的脾肿大呀，这个中医的世界古代的医典里面是写什么？就是写肝之积啊，肝之积叫什么？叫肥气啊，古时候是称之为这个东西，而今天就变成脾肿大。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理路之下，如果我们用一种西医的观点来开中药的话，我们遇到脾肿大的患者要从脾治的话，我们中医是开归脾汤，因为我说归脾汤可以让脾脏的机能变好。那我不是说这个是，我不是说归脾汤有什么错，不过我觉得我个人的感觉就是，一年前当有人说到他脾肿大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归脾汤。可是到了最近几个月，再有人跟我讲到脾肿大的时候，我想到的是鳖甲煎丸。也就是说，跟经方做朋友这一年之间啊，在我自己不知道的状况之下，我的那个开药的路数在慢慢的改变。我并没有很清楚的认识到说归脾汤跟鳖甲煎丸哪一个有效，这倒不是，而是它的那种，就是在我，就是我，可能我们会说先说鳖甲煎丸，后来看到一些古书，发现古书也是用鳖甲煎丸，然后再去后设一些说，哦，对对对，因为鳖甲煎丸可以让这个人的血液变得怎么样，然后怎样怎样，所以他的脾比较不容易肿大，然后再去后设一些理论来支持自己用鳖甲煎丸这样子。但是实际上为什么会用到鳖甲，其实我觉得是直觉，就是比较是直觉。但是就是读经方的书啊，久了有时候会慢慢这个用药的路数会有一点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哦，是可以接受这种论点的，就是即使是左胁的部位突出一坨有形的东西，哎，还是可以照中医的这个左肝右肺、左身右下右将的角度来处理。那当然，你一定要把中医的理论跟西医的理论去做扣合，我想多多少少是牵强的，但是。不管牵强不牵强，就是临床上的疗效来讲，那历代一直都还是，即使是左边这边凸出来一块，还是从肝胆治是比较历代比较认同的，就是效果上面比较被认同的做法。那接下来啊，下面一个方也是蛮好玩的方，就是现代人说的五十肩。这人为什么会五十肩呢？他的这个病机是什么？那结果呢，在傅青主的书里头呢，也认为五十肩是一种肝气郁结的结果，就一直郁一直郁，然后这个风邪啊、痰饮啊、什么东西寒气啊都郁到肩膀里头，于是要治疗五十肩，他怎么治啊？他把这些药，其实这个药啊蛮重的哦，当归芍药各三两，吃下去是会肚子痛拉肚子的哦。芍药三两，我跟你讲，芍药是这样，如果你肚子在绞痛，你吃芍药会松开，可是你原来不痛的人，你芍药吃到一两以上会痛哦，就会闷痛闷痛的，就是芍药对肚子是有那种动到它的影响力的。所以这个方子看了之后会让人觉得有点恐怖哦，至少我觉得吃下去很难不拉吧。不过他的这个煮法呢，他的这煮法这样子哦，他说用六碗水煮三滚，然后就倒一碗药汁出来，然后再加一碗黄酒，黄酒就是什么绍兴酒、加饭酒之类的，然后要这个病人一口气把它喝到醉醺醺的，就是喝懵掉，然后就一下就好了。为什么六碗水煮几滚倒出来就变成一碗？因为这个药啊，药很多，所以它都会被那个药把水吸掉，所以等到你把那个药泡好了之后，也没剩下多少水可以泡出来了，那就像快火大滚几下，然后就把药汁倒出来。我觉得这样子的做法其实还算安全，因为快火大滚一下就倒出来，那个药啊，有那个药的力道，但是不会有太多它的那个汁。如果那个汁太多，当归跟芍药慢火炖过以后吃的就会拉肚子，就会拉得很凶，所以这样子的煮法是我觉得是比较有意义的，因为比较能够让那个药很就是猛的力道都在，然后那种应有的地方都比较没有，不然的话如果你慢火炖这锅药，那你就是吃的会很痛苦。不过呢，后面我就有附这个大陆的李可的这个医案啊，他的医案故事就非常戏剧化啊，他就这个讲到说那位老先生啊，吃这个药第一次就是微微出汗，然后第二天五十肩就好很多，然后几个月来第一次可以自己穿衣服，不过呢第二帖开始呢就狂拉十几次，可是呢也好了十之八九，可是因为这样他怕了就不敢再吃了，然后那过了段时间还是鼓起勇气再喝下去，然后又拉了五六次，然后五十肩就完全好了。这是目前我们知道的五十肩治疗上面来讲比较快的方子。而这个五十肩跟肝郁有关系哦，不晓得，虽然这个李可老中医的这个故事里面他是一个男患者，可是我的印象里面常常会觉得过去的年代好像五十肩好像女患者比较多，哎，就是在那个而且发生的年龄呢差不多就是媳妇熬成婆的时候，就是古时候的那个 家庭哦，就是媳妇跟婆婆的关系，像好像我外婆就是结婚就每天都要帮我太婆梳头，就是我外公的妈妈，就是身为儿子的太太就要每天帮长辈梳头啊什么，就是好像没有什么自由，然后一定要孝顺，然后这样子。所以五十间这件事情好像就是媳妇熬成婆的那个，她的愤怒这样随慢慢累积，然后累积到快要五十岁，然后终于整个肩膀都塞住了。那这种情况之下，这个药好像有点意义，但我这样讲不太可能是绝对的理由啦。可是如果各位家里面有长辈有五十肩的话，不妨注意一下到底他有没有是长期在忍气啊、憋气啊、要生气啊这些事情，就是是不是跟情志有关。因为这个病为什么从肝胆区块来治这么比较有效，那为什么他会，因为会这样子发，如果这样子治比较有效，就代表这东西是跟肝胆之气郁结有关系吗？那可是肝胆之气会这样郁结的话，跟情绪也会有关系，所以请各位同学回去观察一下啊。那至少现在的在近代的话，这个李可也实验过之后也发现说这个方蛮好用的。那再来一个方呢，我们就下堂课再讲。下来一个方我觉得也是临床上蛮好用的，就是全身都痛的一个方子，然后就变胆结石。不过话说回来，可能各位叹气有别的理由啊，那我所知道那种是愤怒压抑下来之后的那种叹气的，那个的确是肝胆郁结是有可能，就是不是胆结石也是这一类的病了啊。它会怎么样，就是口苦啊，然后吐啊，那吐什么我们不姑且不细讲。他说心下淡淡恐人将不知，就是胆病啊，内经里面都会说一个人胆如果生病的话，心下会淡淡，淡淡是指那个水在摇荡，就是这个水动荡不安，就是心里头啊是慌的。然后呢，你也可以说这个人是什么心慌心乱啊，就是胆气不够的人啊，心火也不够，心阳也不会够，所以心阳不够的人就会一直觉得好像怕谁来抓他。那这样的病我看看能不能收到方，我觉得说不定有，就是陈世铎的方里面应该有某一种药是用肉桂跟胆经的药，然后吃了之后人的胆子就会变比较大之类的，我回去找一下。但这个但喉咙里面会梗梗的啊，然后常常会喉呸喉呸这样子，那就是胆有病的人。那这些是大概知道一下。那胆经如果说少阳经厥啊，就是少阳厥的话，它是耳朵聋啊，然后因为经会阳陵诀啊，整个人会松掉。然后那这个当然同学这样看，大家都是看完就忘了，这个要六经之诀放在一起看，你才会觉得这个死法是有差的啦。像当年太阳经诀大家还记得吗？已经忘光了对不对？还是还记得什么眼睛向上翻白眼之类的啊？就是那这将来如果你们有，因为其实人不管怎么死就是死嘛，对不对？就是到那样子了，你大概也救不回来了，那你也不用管它是哪一条筋了哦。那我们给助教换一下袋子。